乔木，九九沉沉，朝朝暮暮，聚散有时，生死荣枯。让心归宿，你的路寻着他的孤独，蜿蜒而上就是幸福。不要问身是谁的衣服，开始了就不会结束。 纠缠缠朝朝暮暮，聚散有时生死如苦，把爱交付让心就是幸福，不要管身是谁的衣服，开始了就不会结束。云中歌伴着他的旅途，把所有爱全部倾诉，尝遍所有的苦，天涯海角与君共度，天涯海角与君共度。 的双眼，单纯的笑脸，涂上面包点，冰镇与残缺，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。 我唱着爱的歌曲，沿途有邪恶风景，看见反骨的左耳，永远都相信爱的美丽。我想反骨流成泪滴，刻画我的爱情，跟着模糊脚印到哪里，这是最幸福的轨迹，一路上的山心，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。 的双眼，单纯的笑脸，街上面包店，贫穷与残缺，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。 我唱着爱的歌曲，沿途有邪恶风景，看见反骨的左耳，永远都相信爱的美丽。我想反骨流着泪滴，刻画我的爱情，跟着模糊脚印到哪里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，一路上的伤心，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。